D100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8月13日星期二的早上 加上洛中環,少少車龍,移動酒店那邊 九龍區公主渡過海差不多橋面 全部發放出來,又說是天文台給的資料,他說什麼呢?待會又說是機管局,天文台給機管局,一些又說天文台給船務公司的,寫了日期時間,多少點會掛8號,多少點會9號,多少點就會10號風球都來了,天文台晚上立即澄清,傍晚時間,這些全部都是亂急的資訊,大家千萬不要相信,相反我們,D100,或者留意這個電視新聞,最穩陣 早晨啊大班 其他就不要相信了,自己想吧 我買杯咖啡給你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談公義,好廉民 D100,還聲於民,Voice the People,還聲於民 連你幾時,大人小孩都要吃Mogi,雜感谷物做早餐 想知道多些,来自德国的Mogi食品,快点打来3188-3740查询和订购啦。小一面试的时候,父母和小朋友怎样准备,怎样分工合作呢?星期四下午5点,梁家权请来,资深社工及儿童心理学导师,苗成长教室,Michelle吴,主持父母教室,小一面试锦囊,为你小朋友作面试最后冲刺。父母教室资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提供。 你有你講,我們一定聽 一定比你讲。 他昨天是完全共产党作风，是拉一派打一派，是到处点火头，绝对是违反他讲齐心、啊、香港营那些说法。作为特首，对于纷争的事、嗯、你都是尽量去化解他，希望个社会是尽量可以和谐的，不是和谐那只的嘛。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 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他十个人站在你前面，但他是和平的，那你怎么叫他？就叫打游击式的表达意见的方式。 如果每次啲人去举报官员、公务员，啲传媒去公开咁样去评论咧，嗰啲人就已经俾啲传媒咧已经系审判咗系有罪噶啦。咁对呢啲人咧系好唔公道噶嘛。 做咗一啲样品嘅检测咧，到而家仲未检测嚟出嚟啊，有阳性嘅呢个鸡群嘅 H1N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柏。 早晨，啊！而家时间系八点十分嘅时间，大家听紧嘅系大声台啊！呢、这个风波里的茶杯，现在正通过呢个互联网咧进行呢、这个。环球视像广播、嗯、今日呢我的节目拍档呢就是林毓华、 嗯、 我就是郑京翰。早晨。林毓华，你昨天去了哪里？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呢？ 昨天、啊、去做一些培训的工作，是的， 我就是去 稳阵紧 秘捞，不 是秘捞，明捞， 即是明捞、啊、培训。那有没有培训的学员呢、啊、将689、嗯、即是将这个所谓啊，梁振英、嗯、啊，佢啲反面教材拿出嚟教啲学员咧。 唉，第一件事我就问佢有冇睇报纸，有冇睇电视，有冇见到六八九啲嘴脸吓、啊？有吓。 咁啲人啲感觉点咧？学员嘅感觉？ 感觉咪就系觉得呢个系特首就唔应该火上加油咯，真系。佢搏乜咧？我都唔明，真系啊。 冇啊，佢搏唔捞。 唉，真系，佢早啲消失啦，真系。 即是他以为呢即是他以为越乱呢、 嗯、 即是搞到香港乱晒龙呢， 那他捞到本钱咩？ 那中央政府就不会在乱世的时候去添烦添乱、 嗯、 去转换一个特首嘛、嗯、他以为、嗯、即是这个是他的如意算盘。但问题是趁火打劫呢、 嗯， 你都要趁火打劫，要怎样才可以趁火打劫呢？林毓华，很简单的分析给大家听，趁火打劫就要一呼百应的、 嗯、 你明白吗、 嗯、 即是你要起了个火头，你要有人呢跟你一起、啊、去作反、 嗯、 那你才可以搏到懵的嘛、 嗯、 但现在去搏完懵之后呢，除了去勾结，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是非常之严重的事，现在是8:14，今天几多号啊？林毓华， 啊， 今天8月13号，2013年，8:14嘅时间接近，啊，我喺呢个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嘅节目，通过互联网进行环球视像广播，我而家就话你呢个梁振英作为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你系犯咗滔天大罪。嗯，你走去出席一个天水围的讲座，一个座谈会，勾结黑社会，捣乱香港的秩序，你已经没有资格做特首了、啊、你只勾结黑社会，你那班人你看到的，今天明报访问了那个大佬、 嗯 啊、他只说到明白了、啊、是他吹鸡的，是他颁了马的、啊、还有一样东西呢，他讲到明白了，他说要呢、啊、最好就是流血事件。 哇，真是。 香港百几年历史，由殖民地那些这样的 官员殖民地的港督去到董建华真任权有哪一个香港的领导会勾结黑社会制造动乱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呢警察你就走出来撑警察高调撑警察但当日警察的表现刚刚就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 你這方面說呼籲市民支持警察有尊嚴依法辦事、依法執勤但看到當日警察擺明是選擇性執法有些放軟手腳如果這樣你的特首出來兇神惡殺大聲夾惡說要市民尊重警察支持警察執法這邊你就看到最好現在有互聯網有影片 你陪他下去做什麼你陪他下去你就是負責辦報消息什麼叫GIS什麼叫新聞處原來我們現在香港做事是關門打仔的大哥香港已經變成不是香港了在梁振英領導之下香港已經沉淪了所以有些人批評我林毓華說你不叫人移民我也沒有叫人移民我是說真話我昨天我就說了我的感受林毓華我認為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都會考慮移民為什麼我沒有能力呢這不是經濟的能力這是自己有一些責任仍然未做完不是好像有些人那麼瀟灑說走就走的嘛 你個D100咁樣嘅陣營啊,你咁嘅基地啊,都沒人搞得掂,你要搞到D100可以成為一個社企啦,可以自給自足啦,可以知道去可以繼往開來。那個行公義,好年民講真話。一個可以發聲的平台,自由發聲,獨立發聲的平台。 未曾搞定之前我哪有能力去移民但我說真話我意思是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又比較消極的話我真的可以考慮移民移民當然很多人都說窮人當然移民的選擇比較少但有很多國家歡迎一些有技能的人去移民不是一定要有 有錢財能也重要有錢的那些就叫做投資移民另外一種移民就叫獨立移民我們香港也有優才移民香港也有都有分開兩種一種是投資移民一種就所謂優才全世界都有這個移民的制度美國有加拿大有澳洲有新加坡有你有一技之能譬如你是做大廚的 或者整車的或者有一門技術的甚至乎可以計劃的只要年青力壯譬如說我現在是年青人我要考慮我離開香港了如果六八九即是這個梁振英繼續這樣將香港搞下去香港死定了我消極的我不要留在這裡我要考慮移民的你現在就想辦法有些創業家都可以的不要想錢 如果年青人就在學一技之長譬如說現在香港飛機工程公司有1000個空缺任何中學生甚至乎展翅計劃甚至乎中學會考不合格你都可以參與 富學士都可以，富學士很高，我真的覺得中學都不畢業了，林毓華，你真的很過癮，我講一元你就講十元都可以，一元買到的東西有十元當然買到，林毓華，你真的很過癮，即是說你可以參與這個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富學士真的不是很高，我已經講連中學都畢業都可以參與，這個訓練計劃，這個練習生的，有志者事竟成。 你做廚藝得做建造業又得乜都得的，你可以申請移民的嘛，可以移民去新加坡，可以移民去加拿大，可以移民去澳洲，不一定要有錢人才移民到的嘛。咁當然，咁有聽眾就話喂，嗰啲叻人係咪走曬？咁香港點算啊？咁我而家講緊就話個人感受啫，咁你唔可以自私噶嘛，你自己唔走你就叫人唔好走，咁呢樣嘢我做唔出。 對吧，不過同埋係人有自己嘅抉擇嘅，梗係有啲人走，有啲人留啊。你如果講翻當年， 咁啊，當年我83年翻嚟嘅，個走佬嗰陣時，我走翻嚟香港嘅， 逆向啊， 咁呢個你有人走亦都有人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今日香港其實真係你令人心情沉重，你只要上去 Facebook， 你只要上去 YouTube。 你看到警察怎麼做事，你看到那群黑社會反對梁振英的人不斷打，然後警察看到就說大哥喝著，不要在警察面前打人，然後警察就喝著他，然後警察背後就可以打人，然後警察就喝著他，你知道他怎麼說嗎？我撐梁振英的，你拘捕我，你看到警察執法現在是有選擇性執法的嘛。 還有一件事你看到的，今日你看到李國偉，李國偉爵士恒生銀行的創辦人過身，為什麼突然成為新聞大家關注呢？就是你想到當年即是在殖民地年代我們沒有民主的選舉，但是你看到他們選的那些人出來做公職的人，個個都事事正正，整整齊齊， 個個對社會都有貢獻的，跟你現在選的那些什麼人，林粉強那些什麼人，你跟李國偉玩鞋啊，他都嫌你阻定啊，你看陳茂波那些什麼人，你看張震遠那些什麼人，喂，你這樣令人更加懷緬過去，更加懷念港英管治的年代，這個就不正正正。 但是你剛才提的幾個名字，是不是他在六八九眼中，他們是清白的人來的。 政治不正確的，你會想想在港英年代 一個退休ICAC的專員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郭文偉 他竟然說這些人去ICAC報案 如果立不到案就要道歉，這個什麼人來的？你想想當年如果港英政府管治的年代，這些人退休敢說這些話？ 退休前休假的警察敢出席政治活動， 昨天你不在，我跟Q仔都是這樣說， 很簡單的林毓華， 你記得當日劉達強說他有人權， 我現在告訴你， 當你有警權的時候，你有人權你就要犧牲， 為什麼給你一支槍你拿？ 我為什麼沒有槍拿？ 林毓華我也想給你一支槍， 對嗎？沒有什麼槍，什麼胡椒噴霧，什麼伸縮警棍，行不行？你藏有這些武器，街上散發。今天就拘捕人，那條街上也拘捕人。那為什麼你可以有我沒有呢？就是因為你有警權。當你有警權的時候，你有部分的所謂人權，是被取代了，被凌駕了。所以你不要跟我說什麼人權、什麼警權。 浪費時間，總之一件事，當你有一個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你落區的時候，你勾結黑社會去撐場，這件事就最大惡極，這個就是千古罪人，有跡可尋，他競選的時候都是這樣的，任何人支持過梁振英的，麻煩你出來道歉，我覺得應該。 但現在還有人支持他，除了你剛才說的郭文偉之外，你有個老友，你那天還在那裡，我想支持他，這個老友，這個林超榮，你還支持他做什麼？不知所謂的人。 屈永賢我又認識你又認識他都是我的舊同事幫我都同我做過同事你都記得啦大哥現在還寫文撐他你知不知道有哪些人撐他我告訴你現在還厚顏無恥還在寫文撐他這班人叫羅范昭芬張志剛蔡顏面劉炳章、麥國華、雷燕達、容永琪你記得容永琪是誰曾經說耶穌感笑他所以他支持唐英年現在轉了態我又不知道誰感笑他現在是魔鬼感笑他還有劉國芬還有屈永賢這就是超人的老婆還有一個叫陳嘉麗沒事撈沒事撈就去做糧粉 你想想,這班人在今時今日 還在齊心基金會的港人港地發表文章發表公開信撐梁振英我不要理你梁振英是地下黨員好什麼都好當一個政府要勾結黑社會去支撐你的政權的時候 這個政府就已經墮落這個政府已經滅亡了林毓華你有沒有氣憤呢我想知道誰知氣憤這麼簡單你見到他在屯門的說話你覺得我們香港真的不知道在一個黑暗的年代梁振英的背後你走下去天水圍 搞成大龍鳳,真係擔心等佢,真係。你搵呢個梁志祥,呢個所謂立法會議員,而我以前呢,我一路都覺得香港個立法會呢,起碼我做嗰時,我都覺得呢立法會呢,都起碼光明正大,乾乾淨淨。但問題而家立法會同澳門同台灣有咩分別呢?有啲江湖人士入咗做立法會, 梁志祥是做主持他就去找了一班有背景的鄉下佬一個叫曾樹和一個叫陳家輝另外原來梁志祥就是陳靜心的金主還有高達斌你去找這些人合在一起就像整個黑社會組織 看《明報》今天頭版說什麼林毓華你讀給我聽聽標題是這樣的挺梁號召人最想流血聲言盼喚醒市民就是這樣唯有透過搞流血革命然後才可以喚醒大家的注意繼續吧 繼續說內容才能找了多少人班了多少馬他承認昨天帶了40個村民去天水圍撐梁振英不過他否認外間說他跟黑社會和黑幫有關係這個叫什麼名字曉叫曉叫曾樹和曾樹和卓浩是高老和 現在在做什麼呢?平山鄉委會的主席亦都是元朗區議員 2013年8月11日 特首論壇挺梁的號召人 2012年3月29日 在元朗大會堂後任特首梁振英和地區人士會面梁振英落親去新界元朗區就一定要找這傢伙綁住他 2012年2月10日 曾經出席劉浮山江湖飯局支持梁振英選特首的全國政協委員這個前應該是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雄透過中間人相約鄉事選委劉浮山小桃園海鮮酒家舉行飯局之後這個飯局被定性為江湖飯局當時梁振英競選辦的羅范昭芬劉炳章鄧淑德都在場 傳媒就說這件事件涉及黑金政治 在2011年 村屋寸建風波曾樹和就要搞流血革命 2011年28日 曾经参与新界原居民在乡议局大楼外焚烧林门郑氏的指责公仔和紫棺材，抗议政府依法处理村屋转建。 他曾经说过，民有民斗，武有武斗，一定要将他搞成革命，革命成功就一定要流血。 这个就叫真树和，这个就高佬和了。 通 689 真是 早晨大班 报新闻 报交通 随时来得，麻烦 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好怜悯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8点30分 这分钟继续有通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就湾仔运动场那边。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今次排回海京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只是桥面灯位多，落湾仔也到管道口，随时要间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顺德中心。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依然都是铺满浸车。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浸大国际学院。 现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至50， 属于轻微至中等， 路边监测站50至75， 属于中等至偏高。 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各位留意。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吹清劲和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海面有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海面继续都有大浪。提醒大家，教育局表示， 又向警察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這幾個星期以來的門氣可以一套了，抵那些泛民那些反對梁振英的人被人打，就幫警察人出了氣，接著意思就是說你X警察人的時候又不見你那麼好，又不見你，就說警察人的不是，即是問題就是說你X警察人的，你被黑社會打的時候你又找我救你，你知不知道做警察人不理什麼人， 當你看到有人被人打、被人暴力對待，你就要去制止、要救他、要去拘捕人，即是醫生一樣，古惑仔被人斬入醫院都要救他，不可以因為那個古惑仔的強姦犯的殺人犯你不救他。接著就說有些前線警員就說前公安部部長同四區都說過， 黑社會都是外國分子，世界變了，就不如交給黑社會的外國分子來保護警察。<笑> 你說在警察的圈裡面， 有這樣的WhatsApp 傳來傳去 你覺不覺得是一種憤怒、無奈、沮喪呢？WTF就是很離譜，很離譜，絕對很離譜，各位大家真的小心啦，好啦，駕駛車各位也要謹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的People，還聲於民。店長心啊，我想買部收音機，可以收聽D100，有咩好介紹啊？ 這個 HD Sense 就最啱你啦，功能 WiFi 上網 ，DAB Plus FM 數碼收音機，高清音響質素，設有雙響鬧功能，可以利用 WiFi 收聽外國電台，慶祝式顯示屏幕。哇，好靚啊，貴唔貴啊？ 為咗慶祝 Ideal Radio 數碼收音機專門店周年紀念 ，HD Sense 原價 2,850， 而家以優惠價 1,580蚊發售， 大家快啲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數碼收音機專門店，或者喺 8月7號到8月15號 去沙田一田百貨一田數碼電腦節買啦， 數量有限， 首快有， 首賣冇㗎。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憐憫。 新的組合，新的節目內容， 務求精益求精， 為全世界的華人服務。 大聲台節目再進一步， 堅持越做越好。 星期一至五，清晨6點半到8點， 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天地。 上午8點到10點半， 風波裡的茶杯， 鄭經翰、林毓華。 上午10點半到下午1點， 開心快活人，超強爆笑， 百利無一害組合， 梁繼昌、李麗蕊， 鄭敬基、馬小強。 下午1點到3點， 怪獸直播室， 主持游清源、陳淑莊、阿通、劉南光。 下午3點到4點， 全新消費情報文化監察節目， 鄧景輝、邝永孫主持， 孫以誠。 下午4點到5點， 喂，餵食餵埋餵啦喂，餵食麻辣show， 劉南光、邝永孫。 下午5點到晚上8點， 10級自由風， 鄭家富、吳志森、邝永孫。 晚上8點到10點， 全港最爆文化沙龍， 盧漢系列，劉西良、周博賢、探長、黎則粉、林記、周晴、宇文。 晚上10點到11點， D100心靈雞湯， 李錦雄、人間感言。 晚上11點到凌晨1點， 霎時衝動、顏聯舞。 凌晨1點到清晨6點半， 星期一至四， 停不了的金曲，隨心。 星期五， 顏聯舞， iPod Music Choice， 停不了的金曲。 大聲台節目再進一步， 堅持越做越好。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10個人，站在你前面，但他是和平的，那你怎麼叫他就叫打游擊式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如果每次人去舉報官員公務員，你傳媒去公開這樣去評論，那些人就已經被傳媒已經是審判了是有罪的，那對這些人是很不公道的。做了一些樣品的檢測，到現在還沒檢測出來， 有陽性的雞群的H1N9。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寒、林毓華。早晨，早晨，8點41分。關心香港前景的人是不是覺得壓力很大呢？ 大過這個風啊，接下來香港啊，你看到梁振英的為人，去到紐約，他去美國訪問，沒有人騷擾他，又拉著市長，又放廟，告訴別人奧巴馬要見他，他不見，《蘋果日報》裡面有些糧粉，就幫他大肆宣傳，就說梁振英拒絕與奧巴馬會面。 挺厲害的，接著去到紐約找彭博，又得到熱烈的歡迎，盛情的款待。我一早告訴彭博玩去，初初約了取消，然後死勾難勾，終於彭博說我會經過歐米酒店，跟你喝杯東西。 這樣就當撿到寶了,叫熱誠款待了,跟住人家紐約City Hall,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發,一句屁都沒有說過,見過你這個梁振英,你看到今次馬英九去,你看到一個對比,吃早餐,就知道什麼叫熱誠款待,你看到彭博怎麼對他,你這些沒得車賴跑,即是眼報,你這邊就告訴人,我去到紐約,我梁振英去到紐約, 得到紐約市長彭博的熱烈款待,人家坐,人家給個冷屁股你去嘆,喂,現在你看到的,馬英九,這些叫熱誠款待,如果連一些外交規格都不懂,什麼叫熱誠款待,什麼叫做當你沒了道呢,這個梁振英都可算一個自欺欺人的人,你走下去北區,去這個天水圍, 所謂他究竟下去做什麼,我都不明白他下去做什麼,他下去是見一下市民,聽一下聲音,那些宮廷會,你就怕死,你就去找勾結黑社會,就由黑社會來幫你助陣,搖旗吶喊,接著你就兇神惡煞,走出來說一些話根本就不需要走下去屯門,就走下去天水圍說的。 你不是在政府人說的,你下去想聽人說話,聽了什麼呢?說了什麼呢?又不發表,最好笑的,你不在昨天,我想你在這裡,你笑到碌地,你看電視看到,我失驚無神就會去元朗吃咖喱,粥粉麵飯,配了老婆買魚,他說微服出巡,然後微服出巡,神經病,做皇帝現在真是,第一是當了自己皇帝,第二是什麼叫微服出巡,不知道。 微服出巡就是不要被人知道你去,第二件事就要真的聽人說話,今天看報紙,丹麥,一個小國跟香港差不多人口,香港多過去,人家那個首相,就走去做什麼呢?扮的士佬。好厲害啊,這個,做的士司機啊。挪威下個月9號的人大選,他們的首相,現任的首相,斯托爾,前天透露。 他自己說才是知道的,自己曾經在今年6月某一日,所謂微服出巡,這叫微服出巡,為什麼微服出巡法呢?就扮成的士司機在奧斯陸載客,體察民情,體察這個民情,他這樣做原因呢,就認為的士是民眾最容易透露心聲的地方,這個現任首相斯托爾呢,載客的影片呢, 就放上Facebook和Twitter和YouTube 在那部片裡他穿了的士佬的制服,戴了一個黑超,接著就說我認為聽民眾真實的想法最重要,而最易被民眾套心聲的地方就是在的士裡面,乘客坐在座位上高談闊論,由教育去到石油政策,種種問題,這個首相在載客途中 都曾經被人認出來,不是沒有人認得他,但沒有所謂的,有個老人家乘機向他抱怨,企業老闆的薪酬過高,希望他想想,不過亦有乘客挑剔首相的駕駛技術,曾經突然間踩brake,而這個斯托爾亦承認自己有8年沒有駕駛過車,另外有當地報章說,這些比 首相做的乘客,乘客說這句不對,突然間就閘閘,原來談完了,到了目的地之後要付錢,他就說你不用付了,這個是送的,免費,這叫微服出巡,就不是說失驚無神,接著就問問警察就知道,人家真的駕的士,跟人聊天。 不過如果梁振英駕的士,千萬不要撞到黑社會,因為黑社會不認得他,他會弄掉他,找刀扛著就拿錢來死,我怕他去做司機,每個人都說你,你啊,多謝,那不會的,很好的,其實香港人就沒事,香港這麼多年,100萬人上街又有,六四的時候沒有政府狀態,根本整條街都,垃圾又沒有, 我們統籌所有這些籌款、支持愛國運動的活動，才有個支聯會成立。從來沒有出過亂子。你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你以暴易暴，你所謂以暴易暴，就是說你有一班激進的民主派，就專門叫囂、扔東西、叫囂，你不可以接受。 接著你就搞階級鬥爭、搞矛盾、搞社會分化，你知道自己是強弩之末，快要死了，就想搞亂香港、搞到有暴動、出賣解放軍、出賣催淚彈、出賣防部隊，那你就以為中央不會換人？喂，大哥，有沒有搞錯？錯估形勢了，很明顯是。沒有人騷擾人，建制派的人。你忘記了他當日 他的中央政策組的主管波波也是，他不是出來這樣說，就是要改變策略。你做這件事，你要趁火打劫，你都一呼百應，問題就沒有人騷擾你，最好是一個人走去說火燭啊，火燭啊，然後每個人看著你，什麼火燭啊，哪裡火燭啊？ 什麼事啊？最好笑就是這樣，這個問題出現了，就是說你完全是以為可以博到懵，可以製造混亂，那你就可以保住特首的權位。想創你的心，梁振英現在沒有人理你了。我想在香港現在支持他那班，全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就是他那些所謂糧粉，就是那些跟他同撈同煲， 沒得撈的那班人，有些什麼人呢？你看到的，他身邊的什麼人？是不是同流合污的人？你看到有個周庸，這個周庸沒得撈的了，被港台炒之後，沒有影響力，現在要搞一個叫做幫幫香港出聲，今天出了全版港台， 很多份，報紙都有。 現在就叫他籌了100萬，我現在就叫了我們的同事去做一個二次創作，你說人扔爛槍。 倒回頭不該你，是梁振英扔爛槍，林毓華對嗎？很划算，他的漫畫就是將佔中、愛與和平佔中行動的三個領導人，朱牧師、戴耀廷教授和陳建文教授，他是將他們畫到拿石頭扔爛中環的玻璃。 挺狠真的，扔爛玻璃的人就不是這三個人，扔爛玻璃的人就是梁振英、就是糧粉、就是這一群黑社會，你就在扔爛玻璃，你不只是扔爛中環的玻璃，你扔爛全香港的玻璃，你侵蝕了核心價值香港的，令到香港沉淪，就是你這一班人。 所以我現在就叫了周鵬、阿通，那些麻煩你用回他的語調，用回他的廣告的內容，就告訴你扔爛槍，不單止是扔爛槍，你現在是拆樓，你現在在搞什麼呢？就好像將這個911的時候，將這個世界貿易中心 炸了他，你根本就在捣亂檔，即是你有， 真是捣亂檔，你又教英文， Silent Majority 可不可以解釋令到大部分人都沒有聲音出呢？收了別人的聲音，他是 Silent Majority 是那些不出聲的人，他是沒有給人不讓他說話。 如果你當 Silent 不用形容詞，當是動詞，即是說你避，大部分是避他 是收聲， 周融是這麼上下的了，周融那些 周庸什麼料才行如果大家有興趣我都沒什麼所謂現在可以轉去聽商業一台因為商業一台周庸以一敵三他不是以一敵三有兩個是主持來的一個是永達一個是郭智仁他只不過在商台的晴朗這一天出發裡面跟戴耀廷在辯論由民主黨這個滿口懶音的李永達加上郭智仁就兩個做主持這樣就不是一個對三個我們的監製黃德全抬舉了不單止抬舉了周庸還要抬舉了李永達一個對一個不有兩個人在那裡了卒你只可以這樣說兩個人了卒 兩隻卒在打緊一隻叫做戴耀廷一隻叫周庸周庸的歪理就不用聽了周庸沒事的想博懵的這個人不甘寂寞被商台炒了之後被港台炒了之後不知道做什麼好又不可以吃軟飯的 她老婆巴閉國泰董事人家有生意在做她不甘寂寞你這麼厲害你就搞個幫幫香港的電台很容易的我們被人封咪我們都幾大就幾大都有個D100周庸如果你有本事的你就自己<笑> 你好像黃毓民那樣好像蕭若愚那樣有MyRadio有網有迷網你周庸可以做一個容網都可以在這個廣告裡很奇怪最小的粒字那幾粒字這樣寫的幫港出聲是一個自發民間的組織哇真的拿個放大鏡才看到你信不信是一個自發的民間組織我當然不信這是一定得到中聯辦得到特區政府的所謂blessing 後備輸有人操控的如果哪裡找到那麼多錢出來你猜周庸這麼厲害一呼百應可以找到錢出來登廣告這是維穩費在維穩費支持之下而搞出來的組織民有民鬥武有武鬥這班人就跟你所謂佔領中環你又有學者你有傳媒你有來自 五湖四海的人我又搞個組織出來我又有教授又有一有傳媒人但問題是跟著周庸就好說他就是正的人家是邪的你問全香港人你問全香港人朱穆戴耀廷陳建文跟你周庸誰是正誰是邪 沒有人會說周庸是正的如果你對著這三個人周庸怎會是正的所以我告訴你那天你在不在我跟你做節目還是小班人小班人做這個十級自由風我好像跟你做的你說的繼續說我是不是跟你說了現在葉劉淑儀 在背後發功有你這樣說過現在直接在背後發功他現在就是告訴中央政府我葉劉淑儀就可以控制到這些警隊這些紀律部隊槍桿子出政權想拖梁振英落馬之後葉劉淑儀就去做女特首 你看看梁粉如何勾結黑社會呢? 你就說泛民的鵪鶉勾結外國勢力 我問你,勾結外國勢力和勾結黑社會 你說哪一件事是令人更加覺得恐怖? 當然有黑的不好,還用說的 你看蘋果日報,他就說黑色梁粉話事人前日挺梁的角色 一個叫高佬和曾樹和 就是平山鄉委會的主席 他就號召天水圍北五條屋村人馬到場 現在他講了,被明報訪問說40人 就站在衝突的最前線 在反梁示威者被群勾的时候出手安抚在场的被人打的人就冷静一点在警察人面前不要打他走出马路先打过冷静一点这句话原来是暗号当日刘达强也叫冷静一点原来他们开会就在商量了就說冷靜一點原來被人打的時候叫冷靜一點原來是這樣的另外一個叫四眼民鄧瑞文的就是橫台山河力貝村的村代表他就號召了天水圍五條屋村的人馬到場撐梁振英他就站在旁邊很低調地做指揮避開了傳媒的鏡頭 另外一個元朗美都餐廳和龍獅隊的負責人, 這個就是陳家輝, 帶隊指罵反梁的市民, 又多次挑釁社民連和人力的示威者,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 這位梁志祥出身漢華中學, 94年開始就任元朗區議員, 由當時開始就跟元朗地區人士就開始攬頭攬頸了, 從政的轉捩點是2008年做元朗區議會主席, 自此之後就有不少鄉事派埋去碼頭, 2011年擔任了近年選舉動員力極強的新界社團聯會的會長, 去年終於新社聯力撐之下在新界西直選入了立法會, 你看看所以我經常說區議會這些良莠不齊區議會這些什麼人都有現在就入了立法會以前立法會起碼都乾乾淨淨現在立法會就染黑了有新西地區人士就說梁志祥未做區議會主席之前就不是很多人看得起他即是不是很多人埋他堆的連鄉事派呢 都說他的議政水平低,但自從做了主席之後, 於是鄉下最聰明,看風頭,這些叫做西瓜靠大邊,埋他堆,有份動員這次武鬥事件的平山鄉委會的主席曾樹和,現在更加跟他出雙入對,攬頭攬頸, 由於梁志祥以新社聯而不是民建聯為靠山, 因此在立法會過去一年部分議題, 他是不跟民建聯投票的, 例如曾經公開說, 他沒有跟民建聯支持擴建堆填區, 更加有民建聯的人說這傢伙根本就沒有管, 黑社會當然難管, 黑社會人士就只有 而且他怎可以支持屯門堆填區呢? 發足的不信。D100交通消息 早晨,時間早上9點03分 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 首先提醒大家3號強風信號 現正生效,各位出門口留意了 看回港島告示打道過去,車龍排到灣仔運動場 另外東區走廊落洪隧加上落中環去到海景大廈那邊 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 兩邊車多管道口, 隨時要間風那一隻 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 中山紀念公園, 影響到西 隧向中環方向,出口位比較車多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油站 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女童軍總會 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果欄 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莊道橋底鋪滿車 新界區思瑞出九龍方向,隔田村 另外大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差不多到石門迴旋處那邊 人家那邊的首相,扮的士司機微服出巡 收聽民意 是啦,有皇帝才可以微服出巡,丹麥有皇帝,首相,有皇帝,那皇帝就可以微服出巡,另外跟市民聊聊天,聽市民的意思訴求,這隻689 去吃咖喱逛街市帶個女兒圖書館又說自己微服出巡真是不知醜啊大伯都說了以為自己皇帝乾隆皇下江南你死不死啊我們昨天D100的網民醒微服出巡微服竹蟲有份啊他很喜歡這件事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微服出巡通常都是皇帝有龍袍穿的他不除了龍袍 穿一些市民的衣服普通的衣服所以就是微服出巡另外那些那你特首有沒有制服穿沒有的有有一件狼皮一向穿的他自己的衣服來的你叫他除了狼皮出去就叫微服出巡這樣叫他吃東西吧要收一條尾巴真是不行了變了鬼不如人鬼不如鬼真是 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談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 怪獸直播室說得多齊心即是說越不齊心然後還在說哎呀這些人經常說我們那班子有問題不合作哎呀知就笑死不知就嚇死 應該倒轉知嚇死不知就笑死因為我們知道的時候都挺嚇人的已經是很刀光劍影的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怪獸直播室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他十個人 站在你前面但他是和平的那你怎麼叫他就叫打游擊式的表達意見的方式如果每次人去舉報官員公務員傳媒去公開去評論那些人就已經被傳媒已經審判了是有罪的那對這些人是很不公道的做了一些樣品的檢測到現在還未檢測出來 有陽性的雞群的H1N9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梁振英這個政府就黑箱作業 如果大家看了今天信報獨眼康江紀曉峰 那篇文章就這樣說他說在2012年3月25日 當時身份是行政長官當選人即是這個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行政長官選舉勝出之後會見傳媒開場發言當時這個發言的結語是這樣說的他說今天我作出的承諾將會成為歷史的紀錄 我會在陽光之下接受全港700萬市民的監督 但距離這個所謂勳章有力的說話 不過過了不夠17個月的今天 陽光就落了山而接受全港700萬市民的監督更加徹徹底底地失了蹤 原來是笑話來的說回2013年8月 現在就是行政長官的梁振英 带头令到特区政府陷入一个礼崩乐坏本来力求高度透明的施政变成对公众完全隐形这篇文章就举了三个例子第一这是最近发生的林毓华身为政治问责官员的劳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原来已经在上个月就辞职了但是政府一直都不宣布 直至被個別傳媒踢爆,才出稿 即是你不問,你不說,他就質質薄 其次,行政長官辦公室早前公佈的新的利益申報指引 同時都是避而不宣的 結果,竟然在個別傳媒在事後多日 才能夠獨家報導一個新發現，即是發現新大陸。首發於時引來批評和譁然。最新的一個例子就是梁振英今個星期日落區的時候，發表了爭議極大的道歉論的發現。但特首版竟然以發現不是荒謬，即是他的落區是微服出巡的。所以事後不快稿了。 亦令梁振英這個爭議性極大的發言，因而不會知道，不會好像他17個月前所說成為歷史的紀錄。即是他講完那三千字的發言之後，我告訴你，可能政務官回去看完之後說，大哥，你不見得人家？究竟梁振英星期是不是明顯沒有個 他揸住的，他未必，首先梁振英好像你這樣說，一直揸住張稿照著讀，還有影相看到他揸住那個爛皮夾，記者逐字紀錄，發現整個開場發言長達15分半鐘，全文總共超過3000字，比三次施政報告的諮詢論壇的開場發言總和 15分半鐘的開場白是多過三次施政報告的論壇的開場發言，六成那麼多。當然啦，他見他的選民，而且當中有明顯的主題，包括講到警察工作以及政府公職人員的工作這兩個話題。梁振英有一發言裏面提及 在過去一個多星期從未公開講過新的利益申報的制度，以及扼要介紹了特區政府過去一年來的工作。另外更引起全城譁然的就是，梁振英說市民或者舉報的人或者傳媒應該向林奮強和張振遠道歉。這些言論，我想梁振英的班子 想過都不要搞了，如果公佈了之後就會成為歷史的紀錄，以後就洗洗都不清。但是朱鎔基出了一本新書，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新書就是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昨天在內地發行，集結了在1970至1991年主政上海的講話和文稿，並且詳盡公開了 上海處理六四事件的過程，而那些本書的講稿就沒有好像其他領導人出書那樣迴避了歷史，所以看到的。你講的話如果你發表了就會成為歷史了，但梁振英因為那天在星期那天在天水圍的講話是不見得光的，所以就不能夠發布，就希望他不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但你講得出就自然有人錄下它，一樣可以做逐字紀錄。那本朱鎔基這本書就刊登了1989年5月22日穩定上海穩定大局，6月8日上海不能亂，即是當年六四的時候梁篇朱鎔基對上海市民的電視講話，以及6月5日至6月7日上海市委幹部會議上朱鎔基的講話文稿， 披露了当时的朱鎔基是力主用北京军管的手法拒绝出动军队和警察，以避免将矛盾激化，而是大力动员工人维持秩序。上海乱的程度和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解放军。 上海有500多万工人， 还要军管来做什么呢？ 朱鎔基就说不想引起群众的恐慌。 朱鎔基又說北京發生的事情是歷史的事實，歷史事實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隱瞞的，事實是真相將會大白。這些是中文報紙的報導，但你看英文報紙，英文報紙不同，他就有講到朱鎔基其中有一篇講稿對梁振英推唇避諱的，為什麼呢？ 因為在整本書裏面是只有梁振英一個香港的 梁振英和朱鎔基有什麼關係呢？數回到80年代，當時朱鎔基在上海市長，他做上海市長的時候是1987年至1991年。朱鎔基在一本書裏透露了，他在1988年和1990年，即是六四前後，他曾經領教過梁振英的關於上海的改革，關於上海的私產權政策和一些房屋政策。 在88年的會議上， 梁振英當時是34歲， 他在香港的中斯林烏頓英資的地產公司測量師， 就給了朱鎔基一些很詳盡的分析和建議，怎樣可以令到上海可以有這個私產地。朱鎔基亦都叫他去跟其他政府部門，即上海政府部門介紹他的建議。在六四之後的一年，1990年，朱鎔基呢 向梁振英介紹了關於上海在六四之後最新的發展，亦都有問梁振英拿一些意見在那時候怎樣去發展上海的樓房。所以你看到當年六四前後梁振英怎樣走去北京、走去大陸廣結善緣， 就希望找到後台，所以你說梁振英不是深謀遠慮， 說到自己N屆都不做特首， 你信不信呢林毓華？ 當然不信啦，現在做了，但我從來都不信這個人，所以我就不信他，從來都沒有信過這個人，你明不明？就是一個完全深藏不露、死不認錯、剛愎自用，還有一個呢 完全厚顏無恥的人。你看回今天林恆子的專欄，那個是時事評論，最拉尾那兩段是精彩的，真的。他這樣說的，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命涉及潛在利益，衝突的指引，要求高員申報私人利益，涵蓋個人、家人、親屬和私交好友，還有所屬會所和協會的經濟和其他利益， 亦包括跟该官员有私人或社交联系的任何群体，这些过分介入官员私隐的指引，且其中不少的关系难以界定疑惹是非。由于未有说明行政长官如何处理潜在利益的申报资料，更没有指明如何处理行政长官本人的潜在利益，这些指引有矫情不切实际的流弊。 这就是梁振英，这就是我们的689的长官。然后下面一段还说得更好，关于梁振英上台这么多年来的作风，既不像董建华的以而不决，亦不似曾荫权的止说不做。他针对时弊而推出的种种行政措施，往往不惜代价，但求立竿见影、短期效用的无谓无惧。 以牛刀殺雞是梁氏一道重要的板斧。你可不可以用白話，我現在學大陸人說白話，你知道林恆子這是文咒咒的評論，你用白話演繹，那就沒有人明白你在說什麼。有一件事我們的聽眾一定會明白，今天這個所謂幫幫香港 這個組織，周庸主催的，也是周庸希望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的佳作，這個就與民為敵。東山復出，今天全香港的報紙登了廣告，大部份報紙用了很多錢，很多錢，彩色，這個廣告就有漫畫，醜化了三位，三子，即是佔領中環的發起人。 他們引用周庸說的故事，在紐約，當時大家都知道紐約很多人都很害怕去紐約。 一個爛玻璃槍的故事，是吧？一個爛玻璃槍的故事，這些就真的小兒科來的，即是說你這些人一扔爛槍，接著你當然換，換完之後又被人扔爛，那你當然不換，換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看你換得幾次，終於就當作一種必然的事，爛玻璃槍周圍都見了，因為大家習以為常了，紐約呢 玻璃槍就被人打爛了，用這個故事來說，就說這三個佔中的發起人就是扔爛中環的槍，所以在未扔爛所有槍之前，麻煩大家出來制止了。現在不是槍的問題，現在這個梁振英和你這班打手是想將香港毀滅了，是想將香港好像這個911 塔利班那些什麼？不是，這個World Trade Center 世貿中心炸了，現在我們香港人被你炸了一棟樓不出聲，第二天再炸多一棟樓不出聲，第三天炸到你自己的棟樓了，所以我們今天就將這個廣告破窗害港的廣告做了一個疑似的創作，以其人之身還治其人之道。 就告訴他打爛槍不是我們真真正正愛護香港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人，就是你這班糧粉，這班勾結黑社會進行黑金政治的人，不知所謂官商勾結。我們聽聽我們同事怎樣將他演繹了。 破窗害港，喝止打尖，加入帮港出声行动。破窗理论是纽约市成功灭罪行动引发的理论。当有人用石头打破一个窗子的时候，户主就会马上将破窗换掉。但是当街头每一处都是破窗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再收换，因为觉得是冇用，新窗迟早都会被打破。慢慢大家就会对破窗习以为常。 甚至加入破壞者之五，一個地區或者城市就會變成每況愈下、沉淪或者沒落下去。到今日有人就說要佔領中環，這個就等同投向民間的第一個石塊，打破中環窗戶，代表民間窗子也都守不住。風雨一來，全無遮擋，受苦受傷的就是香港市民。這個是我們想要？我們可以接受？ 我们不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甚至舒缓他们的愤怒。我们不是问题的来源和起因，为什么因为少数人的不满、愤怒而要无辜大众，竟我们受伤害呢？这个是一个群众行动，我们恐惧，但是我们不想害怕，不愿意屈服。为什么少数人可以支配香港，令我们受伤害？我们是团结所有，敢怒不敢言。 我们不想中环这一块玻璃被打破，打破之后不知多少年月后才可以回复正常。而这一段可长不短的时间，香港人要在经济上、生活上受苦。我们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大众的声音，这个最大的道德力量，来阻止占中这个伤害行动。但是一把声音能够阻止他们，我们就是这一把的声音。 我们不是第一把，更希望不是只是得一把声音。大家出声，我们才有力量。要改变香港未来遭遇，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的命运，大家就要出声。假如你觉得香港应该乱， 经济应该受冲击，秩序应该被倒毁之后，你们就可以建立新的香港，你们不会是我们的支持者，让大家各走各路。香港的现况虽然不理想，但是搞乱只是可以更差，请你出声，一把声好细，将它变成十万把声音，甚至是更多，这个才可以成为香港民意、民心、民声的洪流。我们的恐惧变成我们的动力，为保护自己，帮帮香港出声行动，成为我们的出发点。出声行动是第一步，你出声是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为你的香港。支持我们，加入我们，令大家成为十万把巨大的声音。香港和香港人是时候出声了，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机会。 我不出来不得了，我不出来不得了。 大家出声叫689走啦，真的扯啦他。 其实林恒子今天这个时事评论他的专栏，你正话就住关于。 拉边个两段好啊。 关于最后那两段那个所谓利益申报啊那样东西呢，你就啊。介绍给你听众，其实最重要你忽略了是第一段，林毓华。 怎么说什么？ 第一段是冲着占领中环而来的帮帮香港出声行动。召集人周扬强调他们不是论政的团体，亦都不是政治的组织。登高疾呼号召十万人对抗占中，目的纯粹在不想香港乱，希望得到沉默大多数的认同和响应，就压制这个占中的。吊诡的就是呢，林恒只是这样想的，他占中成员最大的心愿其实同样都是不希望占中成为事实，即是殊途同归，大家目的都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现在发起占中的他们争取的是真普选， 真啊，真 不 过 呢 真 林恒子呢就不认同他们那个真普选啊，他们这三个占中提出的真普选呢，林恒子个人是不认同的，所以就豁了他啦。就算他不敢认同呢啊，他就亦都呢觉得他们的功夫呢，希望他们的功夫呢就 不会白费， 没有白费的，心想心事达成。那占中呢就无疾而终，即是林恒子说虽然我不认同他们的所谓的真普选，但如果他们争取到的话呢，那就不会有占中的发生啦。占中就会无疾而终啦。那哪个愿意无端端冒着捣乱香港社会秩序恶名啊去占中呢？作为法律学者戴耀廷呢，准备在他的诉求不获正面回应之后呢，不惜以身试法，有如死士最后一击啊！所以不到最后的阶段，不到别无选择呢，是不会无谓牺牲的。林恒子的看法，他至于个出声组织呢，出声言论证意味他的言文攻势呢，就只是为了破坏占中争取普选的目的，不达到之后，不准他们采取行动。这个就是周庸的组织了。周庸的组织的目的就是说，如果这一班所谓占中的死士达不到目的，争取不到真普选的话，亦都要阻止他们占中。这个意识层呢，个层次呢，这个林恒子的看法，他说这个意识层次呢很就很低，这是打手的工作。相反，堂正对垒，摊开组织的明确立场，拿出服人的知识观点，这样的动员意义高明高尚得多。阵容看起上来比占中的一方老成的出声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即是靠攞山逼的。 又说人家邪他正， 就是周庸那句人邪我正，果然赢到传媒大众的高度注意，显而易见呢，乱就是邪，稳就是正。此语一出呢，林恒子就这么说了，就大杀理性的风景，虚浮得令人反感。 林恒之认为这个周庸令人反感，而对方的行动可能影响市面，甚至令到楼价下挫，更加是属于邪。由此路径呢，岂不等于就托高楼价带动业主资本增值的炒家，就可以归类为正气英雄？即是他问周庸，是不是怼冧楼市那些就邪，炒高楼市那些就是正？其实呢，林恒之看回出声队伍里面，即使仅仅是站在台前的几位，大都是有识之士，好像在政治学上见识广、研究深的郑赤炎教授，以他的思想学养和经历，三次英国殖民者撤出殖民地历史事件的经验，和对手论证、辩论，甚至教育大众，应该是绰绰有余的，有充实的知识为后盾，以理服人，比一般市民对香港政改问题的考虑更加全面，进而多方厮杀，得出符合港人利益的结论，先至是功德。就叫郑赤炎，喂，以你一个学者的身份，你走去黐埋周庸嗰度搏乜嘢先得？ 想坐 茶 钱啦，总之系 咁啊。可惜嗱，咁啊呢个就林恒之讲嘅。可惜咩咧？呢一次咧，点解郑教授要企喺唔系论证团体组织嘅最前线，就又抱琵琶，甘当打手做急先锋？郑赤炎博士咧系信教授写到退休教授，依然健不如飞。不过咧，林恒子话咧都觉察到咧，佢退休前后嘅思路咧有啲微调，即系喺退休前咧，同退休后咧，其实咧谂嘅嘢唔系一样。呢个就我成日讲嗰样嘢啦，呢叫做咩？时穷节乃现啊嘛。咁啊，林恒子咧就话，其实佢自己都系郑赤炎嘅长期忠实读者，对佢加入咧加入呢个组织又唔系以理服人，一个唔系以理服人嘅平台咧，就谂唔通嘅。咁点解林恒之系佢嘅读者咧？佢就话因为佢系一个老式嘅编辑，由睇稿、校稿到读报，一篇约稿起码要读三次，所以先就系佢读者嘅啫。咁呢个林恒之亦都唔完全同意占中队团队喺真普选方面嘅见解。不过呢一类思想嘅争拗咧，唔会打乱林恒之对发起人力争良好选举制度嘅至诚立意。夹硬话你全心搞乱香港系邪恶势力咧，就明显系污蔑，即系抹黑佢哋。呢、这个出声嘅组织咧，有若干学者对政改嘅睇法。林恒子都认为有些见地值得思考，因应甚至乎吸纳。不过很可惜，他们这样联合起来以正方自己自居攻击邪方，就是失了公道，还有给人一个不讲理的印象。没事的，你由周庸去搞，怎会搞出好事来的？对不对？通 绝对对。唉，这些人似人鬼不似鬼啊。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33，这分钟继续又通雅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呢，有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返大家。早前窝打老道向尖沙咀方向近呢个圣佐治大厦呢，快线有交通意外的，啱啱清理好㗎啦，车龙依然有的，排返去一个军营的落桥位的，塞緊车各位忍让一下啦。另外因为三号强风信号影响关系，来往平洲同埋喜灵洲以及呢个愉景湾同埋回摩嗰个渡轮服务咧，现已停航噶。咁各位出门口咧，一定要查清楚吓，嗰啲渡轮咧有冇影响到你去嘅目的地至好吓。好啦，咁啊，港岛区以前告示打到改咧，呢分钟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海景大厦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噶，管道口呢分钟暂时无需要间封。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碧街咁远吓。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多车，咁其实咧短翻啲噶啦。头先啊康庄道桥底嘅呢分钟啊上桥位啦。 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和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收费广场车多少少的。现时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 73%，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5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50-75，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和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多云有狂风骤雨，望出外面的天都黑晒了。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海面有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亦都颇大，海面亦都有大浪。唉，讲起，嘿，请讲大伯哥。 想摆上去 Facebook 俾人睇下出边个天气系点啦。 好啊好啊， 而家系咪狂风大雨未啊？ 而家暂时未，不过个天出边咧 望 到， 我望到好似有雨。 大屿山啊，同埋长洲嗰边已经黑掹掹开始嚟了噶啦。比起今朝出门口咧，我出门口仲系好天嘅，咁但系而家已经个天唔同晒啦吓。唉，各位真系小心啊，好似个政治咁 啊。唔该你啊。 好，冇问题，一阵间吓我叫同事帮帮手啦，影张相贴喺 Facebook。 影张相又叫同事帮帮手。 影张相，同事会贴喺 Facebook， 因为我冇呢个 account。 哦，即系唔系我叫你啊，你又叫人。 我点会啦？大班哥叫小弟做乜，我都会做噶啦。 我一真系又罚啦，林都华买杯咖啡俾你。 啊，点解又罚？唉，冇。 因为叫你影相咁多嘢讲。 唔会。 又有咩嘢都系罚啦，林都华而家。OK， 有冇搞啊？谂法啦，真系啊。 听唔到啊。 即系而家要买两杯咖啡俾你一人要。 两杯咖啡啊，冇，我唔饮咖啡啊，系啦。好啦，咪揸紧车嗰位请紧嘅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 100，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他十个人站在你前面，但他是和平的，那你怎样叫他就叫打游击式的表达意见的方式。 如果每次啲人去举报官员、公务员，啲传媒去公开咁样去评论咧，嗰啲人就已经俾啲传媒咧已经系审判咗系有罪噶啦，咁对呢啲人咧系好唔公道噶嘛。 做了一些样品的检测，到现在还未检测出来有阳性的这个鸡群的 H1N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大班这个这样的你会出声吗？这个咁嘅广告咧，真系孖得少，我觉得佢真系开头就落笔打三更，呢、这个咩破窗理论啊？咁数落去，我记得我睇过 Giuliani 纽约市嘅市长喺9/11之后啊，写一本书，有引述到喺佢哋嘅纽约嘅警务警队咧，点样用呢个破窗嘅理论？就系、是、话，喂，我哋最紧要执起你佢，如果啲窗烂咗咧，冇人去执好佢咧，就继续有人掟。喂，而家呢个咁样嘅破窗理论，佢扭曲咗㗎喎。喂，呢啲咁嘅咩系乜嘢人嚟㗎？呢啲咩大学教授佢入面嗰堆人啊，读咩书啊？佢哋真係啊，离晒谱㗎真係啊。只要大家上去网搵一搵 Broken Window， 咁就可以查得到当年喺呢个纽约嘅系市政府点样就请咗啲专家去呢试下咁嗰呢个破窗理论呢喺个治安方面是不是可以行得通的呢？喂，不是好像他所写出来的那个意思的。唉，你读什么书呢？ 信我者昌，就逆我者死，很简单的。 那你就不要破窗理论出来了。 监警会的秘书长就讲了一句话，他相信当日在旺角那个集会是有政治的性质的。 嗯， 跟住阿张达明又讲咗啲嘢，跟住我哋主席又话咧，因为啊， 你主席唔撑你喎， 咩啊？ 你主席唔撑你喎， 唔撑我咩啊？ 吓，你话叫集体辞职啊嘛？ 我集体辞职就梗系得个讲字啦。嗱，最重要佢就话， 因為人們不支持梁振英的政府就遷怒於警察。 有人立即發動投訴反投訴監警會。 投訴張達明， 投訴秘書長 朱敏健， 甚至有一個叫湯豬行動。 主席在電視說了一些公道說話， 現在收到恐嚇的電郵。你看到什麼社會來的，接著韓連山，他就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主席。但是現在左派的梁粉認為，鑑於韓連山的立場和其實已經做出的行為，他應該立即辭去主席一職， 最起碼應當避席所有與林慧思有關的聆訊。 為什麼不可以同樣這把尺用在陳茂波身上呢？ 這就是叫順我者昌，逆我者死。 監警會被針對， 韓連山被針對。 現在最好笑的一件事，真相大白了。 原來這個689 梁振英去天水圍 勾結黑社會撐他所謂座談會，說了一件事，他說不要廉政專員公署作為政治打擊的工具。你知道所謂政治打擊工具就不是我們怕的東廠西廠，我們打擊那些反對派。 他意思就是說不可以用ICAC 我們打擊那些糧粉。 喂，大哥啊， 我們說就行，每個人都可以，因為我們是平民百姓， 我們就沒辦法影響到ICAC的。 但ICAC廉政專員公署 是向特首負責的，直接向他負責。 當你走出來公開地喝著他， 說不可以用來打擊糧粉， 你即是叫他不要查張振遠， 叫他不要查林粉強， 叫他不要查你自己， 亦都叫他放生劉夢熊一樣的。 你有這個影響力的嘛。 還有一件事，你現在退休的那個垃圾的副處長、副專員 竟然叫人道歉，道什麼歉才行？真是離譜，不去檢控。你收到投訴，你廉政公署都要看到表面證據成立才跟進。不是，還有一個問題，你不去檢控，不提出檢控並不表示沒有證據，只不過是沒有足夠的證據，並不表示你清白。 如果不是林粉強，怎麼辭職？所以得人驚的地方就在這裏。所以你說梁振英，他當日上個星期走了去新界天水圍，講完那番說話，出席這個所謂座談會，跟著有一群黑社會的人士在打那些反對的人士，梁振英已經 沒得再壞了，本來沒有再壞，只有更壞。終於壞到貼地了，他根本就沒有資格，沒有人執屍了，他沒有資格走出來說作為一個愛護香港的人，因為他令到香港沉淪，他破壞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他令到香港禮崩樂壞。他根本不配做一個香港人，完全不配做一個香港人。 這就是我的看法。所以你還有一件事，你教育局你這個吳克儉一直以來很多人都當他廢的，沒料到的。現在大家認同他，起碼上個星期他就著他在機場說幾句話，挺得體的。他就說過一個段落了，如果有骨氣的吳克儉，這一分鐘就立即應該辭職。 我就不相信你，不是因為他做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好，我跟吳耀同這個689是朋輩為奸。如果吳克儉想做一個人，我都認識他，他在做教育局長之前都是一個人物，都是一個人。如果教育局長就不知所謂，如果他現在識時務的，即是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識時務他就要跟689了。 對不起，你又搞錯了，還不如倒轉來。識時務的人都走了幾件<笑> 大哥莫宜端還有那個專廳還有那個鵪鶯副局長政治助理何建宗那些叫做息事無謂如果你吳克儉想做一個人還有人尊重你我就勸吳克儉就報復了即辭職你就拿回尊嚴 起碼被人看到原來你都是個人不過你問我權力使人腐化我都是那句一朝得志雖然未至到語無倫次但問題很眷戀那些權位哪裡有人會捨得辭職想都不用想了林毓華今天《明報》這份糧粉報近來轉得太對於這些勾結黑社會竟然心痛惡絕所以我們都要看看說什麼不過在未看說什麼之前周庸就離開了商台離開了我們剪了一些周庸的語無倫次的聲帶給大家當然大家聽D100的時候就算我趕客叫你去聽都未必有人聽到但當然可以翻聽我們今天稍後 彭州有很多事情做的就算周庸他商台一個小時的聲帶麻煩你剪了他就做一個叫周庸語無倫次的語錄現在先聽聽這個簡介我想講什麼是剛才大家提過的美麗的結局 還有在出聲行動怎樣可以做得到這一點呢? 其實大家都明白到 我們是沒辦法阻止到真的想上街公民抗命的人 去做這件事,很現實一件事 但我們想做到什麼呢? 就是說,當香港是大部分人,很多人出來告訴大家 我們是不會有第二波的 你們被人拘捕之後,我們是會站在旁邊看的 我們不會再出來 你們沒有第二波之下,你們每一個人出去被人拘捕之後 只是一個姿態上的自殘 拘捕了,罰款,坐牢,或者什麼都好 接著是沒有惹會發生的那大家給你們去一二千二三千人做了我相信二三千人你都說得很清楚戴耀廷先生在文章寫得很清楚二三千人之後警察是完全沒有問題是可以解決到的問題就是解決了之後有沒有第二波第三波我們的做法就是不是阻止你們去的亦都我們不會在現場做任何一件事而是現在大家出來出聲我們不想香港亂我們不叫大家不要給有第二波第三波 所以我們就收聲了真是這個周庸真是浪費氣那你又說搞這個行動又無法制止到那些是公民抗命的人去佔中那你做來做什麼呢周庸就沒事的他說的話他自己都不相信他不是在說他自己心想的事他心只是想著希望飛黃騰達周庸這麼多年第一我認識他這麼久 他是一個非常有上進心的人不停往上爬但爬來爬去都爬不到上到位他隱恨就做不到廣播處長廣播處長本來打算怎知又臨門一腳自己弄壞的如果當時不出來開記者會他還有機會而且當時<笑> 懂得滿聲發大財低調當你申請了做廣播處處長的時候如果立刻停止主持節目就著任何外間對他的質疑香港電台那班人怎麼動他一粒聲都不回應等候發落等候那個遴選委員會去陰點他出來他現在已經做了他的人就不及了 以為自己是公關天才以為自己是天下無敵以為我怕什麼照主持節目他這種就是糧粉的態度麻不不會麻不還口<笑> 亦都不會打不還手的你罵我一句我罵你三句周庸就是這樣的人他現在不是要駁上位還有一件事周庸喂你有時都要衰在不武自知之明一個人都要想想不要強求你現在會撈到什麼游泳如果你不想香港亂麻煩你周庸就去喝梁振英那你當然是梁粉你就去跟梁振英說不要再撩黑社會不要搞那麼多事不要兇神惡煞說起周庸是很過癮的當特首選舉的時候他自己封自己我這件事我可以證明他說他是唐英年的選舉顧問 唐英年從來沒有在任過去做選舉顧問那時候他黏著唐英年今天我爆了這條資料了天天有料爆當時他自己寫稿寫著唐英年選舉顧問我自己去問唐英年他都耍手兼領頭當然有人有這麼好意有個地盤黏著你等於張振遠、羅范昭芬、劉夢雄黏著梁振英黏著周庸自己封自己做唐英年的選舉顧問當時唐英年一定不會反對的你始終有個地盤今時今日竟然可以成為一個糧粉 你看看人這樣轉態法這個人是不用恨的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周庸只是一個不停衰就是衰的他永遠還要衰上加衰由最壞做到更衰你看看人家梁粉報有時都會講一下真話 叫梁振英不要將香港推向一個險境這就是周庸那種沒有自知之明的問題今日明報的社評就講到武鬥與野獸的獠牙會將香港推向險境 特首梁振英高調撐警隊批評講粗口辱罵警員的林老師 為林奮強和張振遠抱不平等言論引發廣泛討論所發表的言論產生了分化社會的作用而會場內外群眾互鬥特別是會場外的衝突打鬥場面透析著不少江湖元素當局鼓勵民鬥 亦或鼓勵武鬥呢?令人困惑起來的還有梁振英認同警版政治活動的定義梁振英落區直接面對市民聆聽意見如果處理得宜對他的施政和提振民望都是有助益不過縱觀當日天水圍會場內外場內就好像一場show場外就是群眾對峙演變至衝突打鬥的大戲 有人自稱維和部隊又提示挺梁者不要在警察面前打他這裡是說明挺梁陣營有組織有領導當日兩陣衝突警員極力分隔仍然是制止不了打鬥有人仍然是不忌諱地動粗反映社會撕裂的嚴重幾年前激進民主派開了第一槍不单止是粗口烂舌而且肢体冲突温和民主派至最近一年多这种劣质作风蔓延至建制阵营个别爱字头团体经常对民主派占领中环行动的活动踩场捣乱上个星期四我和政务司长先后出来明确表示我们赞同和支持警方那日所发的声明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继续维护警队的权威和尊严警队一会一如既往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梁振英周日的一番话不单止未修补裂缝 反而是有火上加油的效果，进一步撕裂社会。梁振英所谓占中不会和平的注脚，事态就使人忧心。对于政治对抗，特别是为制造冲突局面，令到一般市民觉得香港好乱，从而厌恶占中等做法。警队对激进者的辱骂和挑衅应该依法行事。梁振英和政务司林郑月娥全面认同警方的声明，警队的怨愤化解了，但是警权将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警权和民权的关系会不会出现另类扭曲，是关乎香港祸福的悬念。36年前，警队为了一己私利上街游行，反对廉政执法，并且攻打廉署总部，酿成轰动一时的警廉冲突。今次警队为了自尊长期被忽视，触发约1000名现役和退休警员参与旺角街头对峙，显示力量。这种的躁动令人担心警队会不会露出野性的獠牙。警队必须对野性的獠牙知所节制，否则不但民权面临极大挑战，香港整体稳定亦都会遭到冲击。 枪杆子一出政权，如果你俾呢一个如果你俾呢一个警队个警权膨胀，我话俾你听啦，下一步咧，而家就话对付嗰啲反对呢、这个梁振英嘅人，或者对付嗰啲侮辱警察嘅人，下一步咧，喂。就去翻50-60年代噶啦，警权膨胀，警察就执，警察就会行私刑噶啦，由执法变做咧，将嗰、那个审讯嘅权啊、判刑嘅权啊，都摆埋上手噶。你睇所有警权膨胀嘅国家，警察国家嗰种恐怖法，你就明噶。我哋点可以纵容警队咁样做咧？本来我哋一个警队系全亚洲最优秀嘅警队。本来是一个最中立的警队，一个完全政治中立的警队，你就被梁振英你一手摧毁了这个文化，喂，香港玩完了大佬，所以你说是不是得人害怕啊？所以你说周庸那些人，如果你还有少少良知的，有少少良心的，麻烦你了。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10:07咁滞噶啦，呢分钟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屯门青云路向翻山景村方向近呢个青云轻铁站咧，对开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就黄珠路嘅落桥位。另外，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蝴蝶谷慢线咧，亦都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大埔道吓，塞紧车，各位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唔该。好，港岛嘅告示打到过喺呢。分钟啊，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维园落桥位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都系继续车多噶，管道口。不过咧，暂时无需要间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顺德中心，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依然都是车多，排翻去果栏那边噶。至于驾驶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上桥位嘅。新界区其实就暂时未有特别报告嘅。咁啊，琴日有一宗致命嘅交通意外，一通一定要提翻大家啦吓。即系话，琴日有个51岁嘅小巴司机啦，咁啊揸住架部车，咁啊去到呢个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十字路口嘅时候咧，同一部旅游巴迎头啊相撞，咁啊小巴咧就打咗几个转之后咧，就冚落一间铺头个外墙嗰边噶吓。系啦，咁因为咧个冲力太大咧，咁啊引致死亡噶，咁啊警方调查后就发现嘅吓，呢个小巴司机咧佢安全带咧系夹住一个呢个文件夹啊，其实以前阿通都讲过啦，嗰啲职业司机好兴嘅，无论揸的士啊小巴都系噶，好兴揾一个文件夹咧夹住嘅，咁啊结果就失去咗呢个安全带嘅功能啦，咁啊引致个司机咧撞车嘅时候咧，个心口咧胸口啊撞咗个胎盘咧，引致个内出血咧就死亡，好不幸，好惨噶吓！各位唔该大家啦吓，如果你唔点啊加个安全夹啊，加呢个文字夹夹住个安全带，其实同冇带一样冇分别，分分钟仲衰过唔带添。各位乜都假吓，唔好贪一时方便，唔好贪住松飘飘，自己落车找族啊嗰啲方便，切勿咁危险啦，真系啊！大班，请讲。 你知唔知你今朝早话嗰个今晚挂八号波啊？咁呢个就喺个网上边疯传， 系啊，嗰个流传啊。 咁啊， 咁喺地下天文台啊。 咁咧呢个天文台咧就走出嚟咧就 澄清， 绝无此事啊。 系啊， 啱啱啊？ 嗯，啊。 但有个问题呢，天文台今次呢分分钟嗨嘢。 咦，点解呀？真係嚟了。 因为呢而家嚟緊呢个飓风尤特呢係今年度全世界。 係。 全世界呀。 全球。 最具威力嘅台风嚟㗎。 嗯哼。 啊。咁随住尤特未来两日呢逐步逼近呢，天文台呢今日就挂咗三号强风信号啦。天文台预测今日开始天气会迅速转坏。本港将面临一年几日狂风大骤雨，咁啊，而家个风咧就未曾正面集讲嘅，侧边过啊。 系 有冇听过一句说话？老人家成日讲， 系 天有不测之风云。 哦， 啊， 知道。 你俾佢一转， 时祸福 一转转到嚟香港，你即刻挂八号，跟住挂十号咧，就俾人兜巴冚嘅。所以我就唔明呢个天文台做咩咁勇。啊、你咪有嗰啲咁嘅地下、啊、天文台又好，网上边嗰乱噏又好，你只要话希望市民，其实系好简单。 嗯、 即系如果林毓华教佢讲嘢，林毓华系最识嘅教人讲嘢噶。你有冇帮呢个天文台做过 training 啊？ 十年八年前有做过， 哎、真系噶。 近来要做下啦。 咁 其实佢就应该走出嚟讲一句嘢嘅啫，就话请大家密切留意天文台有关呢个所谓叫尤特嘅。 嗯， 台风的消息， 风暴消息、不过他们现在说得很稳阵，他就说呢一定有个图出来的，沿着现在这个方向呢有点点点，所以呢他是基于那个科学的数据、 他就说呢，因为人家说今晚八点钟会改发这个八号风球嘛，他就说没有发出类似的资讯，呼吁市民留意天文台公布，他都对、但就不需要澄清即是 你最糟糕你澄清不到的，因为人家说喂，人家一早话了你会挂八号的啦，那现在就挂八号咯，那你明白吗？就兜巴冚，即等于这个六八九这个这样的 又要懒 梁振英咁。喂，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他、你知不知道他原来那篇，现在呢我 有人将他的传闻摆上了 口讲的稿， 3048个字、就今日信报纪晓峰将他做了一个逐字纪录。其中一段讲咩咧？我就真系唔知点解啦。佢话我啊，呢、這个我咧唔系我啊，呢、這个我系梁振英啊， 我 啊，呢、這个窝可个可啊， 呢个甩 呢个梁振英 八九真系， 佢系同六大宗教领袖坐低分开六次，喂，好过瘾佢讲嘢真系。他跟六大宗教领袖坐低分开六次，即系唔系一次过坐低嘅。 哦， 你不如话我喺。 不同场合时间， 唔系咯，大佬啊，佢又即系讲到好似话六大宗教领袖同佢坐低一齐坐低，哇！我话你都几巴闭，喂，大家坐低咧食饭倾偈，连啲宗教团体都问政府攞地，但系政府捉襟见肘，唔够土地俾佢哋做宗教活动、办公益事业、办教育事业，因此过去一年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做咗大量嘅工作，亦。都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我们新界东北计划、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东涌新市镇拓展计划等等。喂，人家问你拿地方来起寺、起庙、起教堂，无端端拉到新界东北那里，你明不明白？越拉就越远。还有一样东西很过瘾的。 是。 他又说呢，他是想讲一下举报张振远的事件。他有报道说张振远作为市建局主席期间曾经用低息向地产商借款，因此有政党又有人去廉署举报，廉署查明之后又没有实据，但是呢举报的人又没有跟张振远私下或者公开说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同维护警队权威一样，我们不能够被廉署成为政治打击工具，即是说呢喝住廉记、你不可以我来打击我的僆。仲有一样嘢，如果我私底下同阿张振远讲咧，我打电话俾佢，我都会噶，恭喜你啊！你够运啊，今次唔够料啊，不过你都系死紧噶、你最好咧叫689喝住 I 记，唔好喐你，喝住警方唔系 I 记今次， 但是怎么喝啊，因为人 还有个商业犯罪调查科的嘛， 现在 立了 个调查 局 他就的而且确揸人钱又没有报，你现在被人告紧4000万嘛， 的确有问题。 啱啊，喂，不是说不查你不告你就等于你没有做过，即是689是最厉害的，这些将所有垃圾好像你这样，我发现 你跟你差不多的，将垃圾扫晒我地毡第一档没垃圾， 何 时有啱啊通我现在有罚林彪华买到杯咖啡给你迟留三杯， 你 说因为为什么他容许你将垃圾摆这个地毡底， 我们这个地毡 OK yes sir yes sir， 好了多谢你，好了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好怜悯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消费情报文化监察信义城， 以往呢游客团就只限于是出现在逆暑假的时间，今天呢已经是延伸到是数埋落去你的学分里面，那你就变了 不去就蚀章的 了，不会蚀章了，那 那你就等于我不考过科，变相就会焗啲家长为了呢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就算呢咬紧牙关都咬出来。惊讶的地方是什么？幼稚园生游学团，我想问一下，一个幼稚园是几岁？三四岁？ 六岁留下了。 我不知道一条六岁的豆铃你带他去那里他会有些什么感觉。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四点，邓景辉、邝永轩主持信义城。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他十个人站在你前面，但他是和平的，那你怎么叫他就叫打游击式的表达意见的方式。 因为每次啲人去举报官员公务员，啲传媒去公开咁样去评论咧，嗰啲人就已经咧，即系已经俾啲传媒咧，已经系审判咗系有罪噶啦。咁对啲人咧系好唔公道噶嘛。 做咗一啲样品嘅检测咧，到而家仲未检测嚟出嚟啊，有阳性嘅呢个鸡群嘅 H1N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前副廉政专员郭文伟致全港市民的公开信，特首梁振英出席论坛的时候质疑有政党人士利用廉政公署作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不出所料迅速惹来一众的政客、所谓学者和与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口诛笔伐。作为廉署首名华人执行署首长，本人自信有足够资格发表同样具权威的意见。上述人士的批评明显是忽略本港肃贪倡廉最重要的法律依据，防止贿赂条例中第30条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的重要性。所有涉及廉署个案的内容，包括投诉和被投诉人的身份、指控以及调查的一切细节，以个案转交法院或者至少廉署正式搜证或者检控前都必须保密。透露有关资料的人，即使是传媒，即属违法，最高可以被判入狱一年。有人质疑如果举报不成立就要道歉，该等被检控但是最终又获判无罪的人又该如何呢？政府是不是需要向他们道歉？本人认为两者绝对是不能，亦都不应该相提并论。被检控的人士最终脱罪，很多时是因为现行本港的司法制度对判罪的要求相当严谨，只要有一丝的疑点，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底下，被告就可以获判无罪。此外，如果法院认为被告在检控过程中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该名被告最终会获政府合理赔偿。梁特首所批评的是近年某些政党都喜欢向廉署举报怀疑个案，他们举报前都一定会邀请传媒采访，大做政治 show， 其后 当廉署回复投诉人会跟进个案，这些举报者又会高调宣称廉署已经立案调查，明显是暗示当中必然大有文章。以前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的个案为例，举报人和个别传媒在个案仍未清楚的时候已经反复要求林辞职，林奋强最终是有幸获廉署证实是清白。但是大家又能否想象林奋强一家过去十个月受到几大的困扰和痛苦呢？这些向廉署举报林奋强并发动舆论公审的人，难道就不感到羞耻，不应该向林奋强一家致歉？ 廉署成日都叫人家去举报，我们是照做，我们也都绝对不是说没事找事搞，我们一定不会去道歉，真荒谬。 而今日信报的云耳录就讲到，证据不足不等于查无实据。特首日前出席论坛就咁样讲： 查明呢件事之后，冇人，包括佢举报嘅人，包括起控嘅政党，私下或者公开向林奋强讲过一句半句抱歉嘅说话。 有关林奋强举报，其实系有两个，除咗偷步卖楼之外，另一个就系林奋强夫妇涉嫌提供非法佣金。在这个举报上，专员是引述独立法律意见，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对林奋强夫妇控以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特首就说廉署查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最多都只是偷步卖楼的指控，但是涉及非法佣金的举报只是证据不足，定罪机会过低，而非没有事实根据。两者绝对是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前廉政专员郭文伟就发表公开信，指某些政党中意向廉署举报怀疑个案，而且是会大做政治 show。 他亦都引述防止贿赂条例第30条，指出所有涉及廉署个案的内容，在个案转交法院或至少廉署正式搜证或者检控前，都是必须保密。透露有关资料者即使是传媒都属违法，最高可以判入狱一年。作者就请教过大律师陆伟雄，他就认为透露资料属违法的讲法在法律原则上是正确，不过怎样定义透露就要非常小心。他就说有政党高调地到廉署举报或者是开记者会公布详情，而传媒采访之后再报道出来，那最多都只是引述资料，并没有透露资料的责任，因此极大机会是不属违法。老几日绝对欢迎政府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地执法，不过就希望郭文伟下次批评传媒之前最好是征询下法律意见，无谓不必要地增加传媒的压力。 唉，现在梁振英第一，你看到他去这个新界天水围做这个所谓公听会强弩之末，但另外你也看到他另外一个心态，他的心态就是说唯我独尊，他当自己是皇帝微服出巡，他又很想任何人去举报关于粮粉这些贪污犯法呢，就未见官要先打30大板。如果这么说的话，林毓华我建议呢，廉政专员公署又好，所有执法机构都好，在个衙门前面要贴个告示出来，你要来报案不是事必要你报，报了之后如果查无实据的就要向当事人道歉甚至乎赔偿，这样都可以的。如果有些人认为有人走去报 贪玩咩，你估真的 不是啊，是影响了你的声誉的，你可以从民事实上的嘛， 是有渠道的嘛，你这么厉 害，现在你梁振英都告紧啊，说要告李鹏飞的， 你这么厉害，他上一次说要告连月真添，你咁叻，你咪叫张振远去告人啦。张振远都有出嚟话要告人噶。你咁叻，你咪叫林奋强去告人啦。点解唔去告啫？你咁把炮，你试下民事起诉啊？喂，系有个机制喺度嘅， 不用你梁振英作為特首要你出聲就說你欠這些人一個公道，當這個林粉強、張振遠欠全香港人公道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聽到你一句道歉？可能私底下有，他很喜歡說有公開有私底下，有沒有向你道歉過？不好意思，他不是香港人，對不起，你搞錯，對不起。 你懂得說這些人去報埃及沒有證據還了一個清白，報案的人應該私底下或者公開應該向這些人道歉，一句半句道歉。你梁振英有沒有向我們道歉？你張振遠有沒有向我們道歉？今天報紙還在說他那個是僭建， 那些僭建的看來不是像九龍塘宅那樣的同樣安排，終於暴風雨來臨了，下雨了，麻煩德全哥女拍了照片放在上面，讓人看看下大雨的情況是怎樣的，在這裡你看到的，現在一個全世界全球最強的風 隨時有機會。 天文台就說沒有了，暫時因為看風向，但我們認識一件事叫天有不測之風雲，隨時的風會轉向的，誰告訴你不會轉？這個H7N9又打到來了，全世界最權威的專家袁國勇已經說要停止惠州輸 輸這雞入來，我和阿富在節目都說過，為什麼要聽隔壁的中南山，真是不知所謂。如果你以市民的福祉為最優先的考慮，我不是叫你全部不要來，就算不吃雞都沒問題，現在殺到了，現在隨時管日就說香港隨時有隱形的病人， 而且亦都會人傳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自求多福，都是那句的，我們要啟動那個，因為我叫黃世澤，就啟動那個H7N9警示，大家最重要正確使用口罩和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長者和孕婦和長期病患者、避免去活家禽市場和人多地方，進食前後處理動物或排泄物、照顧病人和接觸呼吸道分泌物的時候，一定要洗手。第四，咳嗽打乞嗤需要用紙巾或外科口罩掩住口和鼻。 吃這些家禽應該用攝氏70度的高溫煮熟，生肉和煮熟的食物一定要分開，避免交叉感染。刀和針板都是。第七，不要使用同一個針板和刀處理生肉或其他食品。第八，不要吃生或半熟的雞蛋。去酒店吃這個早餐就小心了。還有，現在很多人喜歡吃拉麵，有些傻佬 走去一蘭拉麵排兩個小時吃碗拉麵，吃拉麵很多人加一隻蛋，蛋是半生熟的，沒了，吃了會死人。第九，接觸生肉的手和器皿要徹底清洗。第十，前往活家禽市場之後留意有沒有發燒、咳嗽和食慾不振這些症狀，有需要就麻煩你找醫生了，看醫生。資料來源來自 世界衛生組織權威的，H7N9 死多個人了，內地H7N9禽流感疫情沉寂了幾個月之後，因為天熱，上個月確診的河北個案潛入北京搶救無效，令死亡的總人數直到今天為止是44人。如果靠高明文照顧你 我們D100很多自己有都有這個H 我們叫什麼口罩我們叫什麼H5 我的口罩叫什麼 H5N1 不是 H5N1 是N79 N97 口罩 N95 如果大家仍然需要口罩 我們還有存貨的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大家留下聽這個開心快活人 還要留意這個天氣報告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還聲於民。